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番外第31集，密室惊魂下。 别回头， 冬至的声音传来，但已经晚了。欣欣下意识地扭头往后看，想追踪那团黑影，确认自己的眼神没出问题，结果他却看见刘宁惨白着脸站在门口，正咧着嘴笑嘻嘻地看他，嘴角以非常人能办到的弧度合开着，几乎咧到了耳根，整张脸更像是戴了小丑面具，话剧虚伪到极点，反而令人恐惧发寒。但能让欣欣尖叫起来的，还不是刘宁变得极为可怖的面容，而是他朝欣欣扑过来时，欣欣发现他的双足悬空，竟是飘过来的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一道刺目的光亮在他跟前炸开，欣欣不由自主的合眼。等他再度睁开，就看到刘宁被冬至一剑斩得粉身碎骨，化为点点星光，向四周迸裂。欣欣看呆了，连尖叫都硬生生地噎在了喉咙。冬至站在他身前，收剑入鞘，侧手关切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你把刘宁杀了。 你刚才看见的不是他，是魔气幻化成他的样子，故意迷惑你的视线，引出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弱点，想借此将你的魂魄困住。 欣欣感觉自己像在听天方夜谭，一脸呆滞懵逼。冬至见状叹了口气，只得飞快地简略地介绍。 简单地说，这地方邪，老板明明知道，却还故意布置成真人密室逃脱，以此来吸引年轻人聚集。阵法困住你们，魔气则趁机倾巢而出，吸收你们的精气。运气好些的也不会死，顶多被人发现晕倒在这里，回去之后再大病一场，时运低一些的就说不好了。而且据我的观察，这里磁场波动很大，可能还跟某个不知名的空间相连，我们得尽快将你们的其他同伴找到，以免他们出事。 魔气？那是什么？ 阴邪之气、颓丧之气、愤恨之气，人心深处种种阴暗念头在世间各处飘荡，无处不在，时日一久，聚少成多，他们就有了自主意识。 欣欣似懂非懂，他怀疑自己在做梦，但狠狠地捏了自己手背一把，却差点疼得跳起来。 躲开！ 冬至手一用力一拽，将欣欣拽离原地。下一秒，阴寒之气扑面而来，欣欣只觉得狂风扫过，差点站立不稳。尖叫嘶吼自耳畔传来，又有一具人形被冬至打散，溃散四毫。 走！ 欣欣下意识地被拽着，双脚跟着对方狂奔，两人离开洗手间，循着楼梯的方向一路狂奔，身后仿佛波涛巨浪汹涌而来，欣欣忍不住回头。 别回头！ 欣欣面露惊恐，他已经看见身后数十个刘宁，个个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恐怖笑脸，血红着眼珠直直愣愣地瞅着他，指甲黑长，双臂伸出朝他扑来。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八方压魂，九幽镇邪，急急如律令，去！ 手中符箓化为金光数道，落在那些刘宁的头顶，妖魔鬼怪们面露惊恐，轰然粉碎。 上楼，去楼顶。 这一刻，挡在他身后的冬至身形何其高大，但欣欣不敢再耽搁，赶紧扭头就跑。平时800米测试都气喘吁吁的他，这会儿一口气直接奔上五楼。一路上不少魔气幻化的队友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阻拦诱惑留下他，欣欣不是没有动摇过，但这些队友通通都被冬至斩杀殆尽。通往楼顶天台的铁门半开着，那里传来山呼海啸般的狂嚎，欣欣有点怯步，但冬至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犹豫的时间，拽住他的胳膊就往铁门里头一头扎进去。眼前一片璀璨夺目的光辉，欣欣看见了此生最为难忘的景象，一个男人， 一团占据了大半个天空的黑气。男人冤听月至，黑气张牙舞爪。男人伸手凭空抓来一把光剑，朝黑气当头劈了过去。剑光骤然变大变亮，甚至化为一条金色的巨龙，咆哮着飞向了黑气，张口龙须震颤，似乎要一口将黑气吞下。一边是涌动的黑，一边是夺目的金，男人仿佛脚踏阴阳两界，一往无前，一夫当关。 师父，我来助你。 这时欣欣听见身旁的冬至小哥一声高喊，双手结印，利剑持符，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。 声音清明悠远，被无限放大，又在耳边层层回荡，如晨钟暮鼓，直直敲入欣欣的心扉，令他脑子为之一清。 水火相灭，金水相伐，妖魔剑者上下催力，急急如令令破。 九张符分作不同方向，伴随他一声令下，同时朝黑气掠去。欣欣只觉得眼前亮得刺眼，他不得不闭上眼睛，胸口随之一痛，整个人顿时不省人事。昏迷过去的他自然也没看见，最后巨龙吞噬了黑气，男人落地与小哥蜻蜓点水的那一吻。欣欣足足睡了一天，直到在医院里醒来。后来他才听说，和他一道参加真人密室游戏的其余十几名队友，有一人从楼梯坠下，腰椎骨折，其他人也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，欣欣只有一点皮外擦伤，相比之下算是最幸运的了。而惊悚游戏密室的老板因为无证经营导致顾客受伤，已经被有关部门控制起来，等候处理。欣欣的床边放着一束花，他抽出花束里的卡片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没有落款，亲朋好友过来探望，没有人知道这束花是谁送的。欣欣下意识觉得是那位姓东的小哥，如果不是他，自己可能会成为在密室里下场最惨的那一个，甚至他也没弄明白那里头究竟会发生什么。这世界上是否又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存在吗？在欣欣去探望脚趾骨折的好朋友刘宁时，忍不住询问： 哎，你记得跟我们一起进场的那两个小哥哥吗？一个高高瘦瘦的，姓东，一个穿着黑衣服的，都很帅。 你傻了吧？哪有什么姓东的呀？ 你那时候还跟我说他长得像一个明星呢，你忘了？ 肯定是你记错了。队里除了我们几个，其余就剩几对小情侣。 欣欣不信，又去问其他人，都得到了一样的结果。 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，一定是其他人的问题。 这个谜团在欣欣的心里徘徊不去，最终沉淀下来，成为自己往后人生里一点小小的探索乐趣。欣欣开始相信，在世界某个角落，有这样两个人，他们斩妖除魔，并肩作战，甚至这两个人也有自己其他的伙伴，他们一定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守护人间的安宁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转发评论，还有更多精彩剧集尽在嘉宇声社。